是你的明天，我不缺席。Yeah, yeah, yeah,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。

还在你的窗前。 每天在说

再见一面，诉说我心情。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间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。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

重新堆起你我的脚步，太多太快来不及去接受，太多太远太过分执着，鼓起勇气才看见失去理由。